买水族装鱼缸就到来水文苑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国庆期间特价优惠，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同号。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969假日航班，我是晨曦。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感受13朝古都的魅力吧。首先为你推荐的是大雁塔。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去西安的必游之地。民间人士说，不到大雁塔不算到西安。大雁塔始建于公元652年，相传是慈恩寺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玄奘法师自天竺国归来后，为了供奉和储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等物，亲自设计并督造建成。南北广场呢，布满巨大的仿唐建筑，并且有号称亚洲第一大的北广场音乐喷泉，有许多民众在喷泉区玩耍嬉闹。南广场呢，有玄奘雕像和大唐不夜城，西边有咖啡、酒吧、饭馆的聚集地，同样热闹不已。接下来来到奇险天下第一山西岳华山，听友们可以选择坐西风索道上下山，这条线路能游览华山最经典的西峰和南峰。西峰为一块完整巨石，浑然天成，长空栈道在南峰，是华山险道的险中之险，有胆量的听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最后为你推荐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文物是冰冷的，被放置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国家宝藏就是来打破以往所认知，历史不再是上下5000年的数字，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而文物也不再是庙堂之上陌生的物件，它们开始变得生动。而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有很多国宝级的文物，很多都是禁止出国展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中国是一棵参天大树，北京会是树冠，而西安则是这棵树深扎地下的根系。969假日航班，我是晨曦，古老和现代碰撞出西安新模样，祝您假期旅途愉快。 不停吧。

是不是你的唯一，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请相信我，请相信我的心，就这样地坠入幸福的深渊，嫉妒你的快乐，它并不是因为我真心退缩在黑暗角落，该如何倾听你温柔声音？只属于我，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而我是不是你的永久？是因为我真心退缩在黑暗角落，该如何倾听你温柔声音？它并不只属于我，而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是不是你的永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 就是在防癌跟防止复发方面，不要整天去算着这个食物那个食物什么该什么的，大概把四件事情做到70分到80分就可以了。这四个就是睡眠、饮食、运动、压力。那我评估一下我的这个生病前四个都是不及格的，那现在我是要求自己做到80分。80分的定义是什么呢？就大概是睡眠睡到7个半小时，每至少2天运动一次，而且要气喘流汗的。饮食的话就是4种不同的饮食组要平衡。 演员朱茵， 我会看成长过程，还有是价值观雷同的人才能够走下去，价值观不同的人，他的爱根本跟你的爱不一样，你要的爱他给不了你，他要的爱你给不了他。我承认原来我也不爱你，这个也难的，你爱自己还是爱他？可能爱自己的就是专心，不想自己人生里面有这个缺憾。我爱我自己，总有一天他会回头是岸，确实你不是爱他，你爱自己而已。 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 智能化变革呢是人类正在经历的有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它有3个组成要素：数据、计算力还有算法。数据呢可以说是智能化变革的推动力，有了燃料，智能变革呢还需要引擎，那么这个引擎呢就是计算力，最后呢是不断进步的算法与大数据的技术，让我们呢能够对各个行业的 know how 啊，也就是啊知识啊经验啊流程来快速的学习和掌握，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行业制。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晨曦。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通车。1932年10月2日，918事变调查报告书发表。1954年10月2日，联邦德国加入北约。1994年10月2日，第12届亚运会在广岛开幕。2008年10月2日，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晨曦，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湖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遮住遗忘，却住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就像未知远方。过去这么缭乱，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

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九六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国庆七天长假已经到来，现在的你是正在旅行的路上，还是选择在家葛优瘫呢？每年的国庆黄金周都是一年中出游的最高峰。根据各大在线旅游网站发布的出行数据，今年国庆假日期间预计出游人次将超过7亿，创历史新高。如果你选择不去远方，只想在四九城里转一转，可以同时参与我们今年小长假期间推出的经典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活动。那在放假期间总要出门走走的，无论是选择与家人自驾出行北京周边，租辆车到郊区郊游烧烤，还是选择与三五好友相约在夜晚的三里屯出行，终归是离不开车的。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在经典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合作商家易到用车消费，拍下或截图带有商家 logo 的消费场景，并配上经典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的字样发送朋友圈，再将朋友圈截图发送至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获得易到用车提供的消费大奖，300元的易到用车出行卡一张。10月20号前我们将公布获奖名单。那成立于2010年北京的易到用车是全球最早的网约车平台之一，作为智能交通和汽车分享理念的引领者，易到用车通过科技带动共享，有效提高汽车使用效率，降低汽车保有量，实现节能环保的出行愿景。本次经典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也是我们推出的品质惠民活动，关注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资讯。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国庆假期用易到拿大奖，这个小长假等你来。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记得那一首 得太自由，谁过头太冷，谁要住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形状，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为